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天气状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中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低气温-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对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点半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晚上将有3所高校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今年学校的艺考招录政策，也欢迎大家随时的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北京工商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和北京农学院的招办负责人，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可以随时提问。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从元月2号开始，将持续到14号，每天晚上的5点半到7点，大家呢都可以听到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近30所高校招办主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发布2018年的艺考招录政策，实时回答考生和家长的提问。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将通过北京广播网、凤凰网、今日头条和易直播等网络平台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网络当中同步收看。那么今天这三所学校你有哪些感兴趣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进行交流。那么如果大家要了解我们后续节目的排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北京考试报以及教育面对面的 RBC 的官方微信啊，都可以查看到。同时我们会有微信推送，大家可以向前翻看我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好，再给大家预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3所高校，北京工商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和北京农学院。现在呢，你就开始准备您的问题，在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RBC 的微信平台上可以随时提出。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教育面对面，首先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期末季到来，本市低年级小同学体验无压力乐考；西城在房山等4区设学区，优质教育师资持续输出；北体大秦皇岛共建运动学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学生沉溺于手机这件事和学校关系不大，而和家庭教育密切相关。在日常咨询案例中，几乎 80% 以上问题的产生都与手机相关，不仅包括学生，也包括家长。解决问题一定要追根溯源。学生手机成瘾，首要原因就是父母的带头作用。从孩子一出生，朝夕相处的父母就是手机控，手机不离手，疏于和孩子的交流，有时候甚至为了能玩得不被打扰，还帮助孩子养成了从手机中寻找快乐的方式。家长首先要放下手机，其次家长要成为可以和孩子聊天的有趣的人，第三要创造更多孩子与同龄人互动的机会，建立起真实有效的人际关系。对于初中以上的孩子，可以通过生涯规划帮助孩子明白成长的方向。正值期末备考期，又到了大学生们突击复习熬夜备考的时候，晚上不睡早上不起，越睡越晚已经成为众多大学生的通病，网络上甚至出现了熬夜修仙的流行语。有调查显示，超过四成大学生零点以后入睡，玩电子设备是熬夜的主要原因，约七成大学生有失眠问题，近四成的大学生睡眠质量差。睡眠不好的最大影响是精神状态不佳和学习效率降低。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艺考面对面的直播咨询节目，本节目是由北京教育考试院和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那也欢迎大家啊，可以随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有三所高校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儿来了解今年的艺考招生政策啊，发布艺考招生政策，分别是北京工商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和北京农学院。关于这三所高校啊，有什么问题关于艺考方面的，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出来，我们的微信平台是教育面对面 RBC。 好，那么稍后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艺考面对面。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30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三位嘉宾。第一位，北京工商大学招办主任施峰，施准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第二位，北方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王洪波，您好，王处。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另外一位是北京农学院招生科科长吴卫元，您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好， 欢迎三位嘉宾今天来到节目当中。那么大家呢有相关的关于三所学校的问题可以随时提问呢、啊。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工商大学是北京市重点建设的多科性大学，经管工、理文法史等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学校围绕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目标，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形成了从本科、硕士研究生到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人才培养体系。学校与美洲、欧洲、亚洲和大洋洲近22个国家和地区的46所高校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面向在校学生开展了各类层次的国际交流学习项目，通过项目进入剑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都柏林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世界顶级大学攻读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生已经突破100名。学校积极拓展办学空间，不断完善基本条件，完成了阜成路校区改造和良乡校区1期等北京市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学校逐步完善阜成路校区和良乡校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实现推进良乡校区2期工程建设，实现整合校园资源、优化办学空间、提升条件保障的目标。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北京工商大学今年的艺考招录政策。想先问问施主任，今年的变化大不大？有没有？ 我们这个还是保持稳定， 保持稳定。 应该说，这个最近几年的政策招生的艺术类的招生政策都还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一直以来，我们的这个招生专业都分为一个大类、三个专业哈。 对对对，我们有视觉传达设计，还有数字媒体艺术。和产品设计，我们是按照大类招生，然后呢入校以后根据这个学生的这个兴趣和志愿来分配专业。我们去年的这个学生的话，就是到校以后征询他们的意见，然后呢尽可能的就是满足他们的志愿来分到专业。 那进校多久之后要分专业，还是要有一年的比如说通识的教育？ 我们这个就是2017年的话是入校以后就是很快，就是一个多月之内就进行了 就定下来 就进行分流了。 那 大部分同学呢实现了他们的愿望。对。 那么所有的这些专业看来都是跟美术相关，那就一定要参加这个统考。 对， 美术统考。 我们是就是没有校考，我们就是承认这个就是各个省组织的呢统一的艺术类的考试。 所以说呢没有校考，大家只要是参加过了这个去年12月9号的北京市的美术统考，并且成绩合格。 对。对。 那关于这个美术统考的成绩，我们是不是有门槛？这个门槛相对于其他学校来讲， 我们这个最近几年呢都是这个在艺术类这个分数上，我们要求那个240分。然后呢就是高考的这个英语成绩呢我们定的是70分。那这几年呢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筛选的。 所以我说这个分数这个门槛相对于其他的学校来讲还是 稍微高了一些， 还是不低的哈。 对对。 那么也就是说进入到北京工商大学的这个艺术类专业，在这个统考的分数上，首先要达到240分的这个标准。 对。 同时英语的单科成绩也要达到70分。为什么这个门槛相对来讲设置的会比较高一些呢？ 可能我们这个艺术与传媒学院呢，他们对这个学生的这个综合的素质要求呢可能比较就是他的文化素质和这个专业的素质呢，他可能要求一些平衡方面，就是所以呢就是这两年呢就是我们学校呢又比较重视外语，国际化推进，然后呢学校呢我们这个有一个标准，就是369，要求我们学生毕业的时候呢差不多这个四级要90%要过，然后六级的人是60%的人要过，所以说呢这个30%的学生呢差不多要深造上研究生和出国，有个369的目标，所以说呢对外语的越来越重视。而且我们学校呢跟国外的合作的大学越来越多啊，我们刚才也介绍的，我们每年的话都有200多位学生出国学习，包括我们艺术类的学生也有合作的学校，是吧？这样的话呢我们得重视外语的学习。跟我们学校本科的目标培养目标也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说如果想要这个有更多的这个国际交流的机会，同时呢也是艺术类考生的话，英语这一块还真的是不能够丢下哈。 对对对。 因为如果进入到北京工商大学，你可能会有更多的去国外或者说国际间的交流学习的机会，同时你要有这个基础才能够去学习。 对对。 所以英语的底子也一定是先打好了哈。 对对。 这是看来现在的这个艺考啊，之所以不像大家以前想象当中的那样哈，说我这个没关系哈，我这专业很强就可以了。那么在这个文化课上其实要求的也并不低吧。 对。 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录取的时候有很多分数相对来讲很高的同学最后都没敢报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去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会不会在今年我们的考生也会有这样的顾虑，你也给大家呢试货一下。 这个可能艺术类这个他这个报考志愿呢是这个顺序志愿，是吧？就是只能报两个学校，所以说呢第一个学校呢就是排在第一的学校呢还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我感觉到是有大小年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们在2016年呢这个也是按照这个标准，然后呢我们是艺术类分数加上这个文化课的分数就直接相加的，那个总分呢在2016年呢我们在北京呢招生呢这个差不多是715分，还是相对比较高一些的，是吧？这样的话可能在去年的话可能这个考生也少了些，但去年的文化课分数线也降低了，所以说呢我们去年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像相当于一个小年一样，就是分数呢可能就是比 那个2016年要降一些，我们最后的录取的分数线呢，可能是620分。第一批招的话，可能没有招满，然后我们又招了第二批，然后是620分。第一批的是675。对， 那大家可能会被这个2016年的这个715分给吓住了，然后2017不敢报了， 是 吧？是 这样，有些同学是在这个权衡了半天，然后求稳吧，可能报了一些其他的兄弟院校。但是我感觉就是应该是大小年这个现象是会存在。今年的话，我们可能会略微会有提高，是吧？是这样，这个我们尽量做好这个信息服务的工作。我们这个去年呢也是，在后面报志愿的是那段时间呢，我们尽量呢对同学咨询的同学呢，他的分数段呢做一个小的记录，就是一个大致的，最后呢给大家一个分析的一个空间，是吧？我们今年呢还想呢继续做得更精细一些，是吧？在咨询的时候，我们知道大概的同学的分数线大致是多少，是吧？这样的话呢，对同学报志愿呢有提供一些参考吧，是吧？ 可以 做得细一些， 可以帮助学生和家长再权衡决策一下。刚才您说了这个715分，这是2016年的一个成绩哈，录取成绩，也就是说我们的录取的这个原则是专业课的分数，然后呢加 上 文化课的成绩， 对 就是 直接相加的， 直接相加就可以了。 对 啊，当然你这个专业课一定要达到240分以上啊才可以， 240分就可以，然后 240分， 对 可以哈，包括240分。 对，外语呢是70分，70分应该说应该是也不是太高，也不是太低，是这样是吧？对艺术类考生是吧？ 对，因为现在我觉得像英语这门学科，它可能相对来讲，因为是应用比较多一点，所以相对的内容好像 它这个 不是特别的难吧？就是题目。 对，他这个参加统一高考嘛，高考这个英语成绩，因为他总分是那个 150分， 70分，应该说也能努力一些可以达到的。对， 刚才您说了，其实对于预考生来讲，其实他这个报这个志愿啊，这个顺序志愿很重要，报在哪儿很重要哈。那么像2016年，肯定就是第一志愿您就都录满了吧？ 对对对， 因为去年出现小年的情况， 对， 也会录一些，比如说非艺志愿的考生。 对对对对。 今年您建议大家怎么样来报？应该还是在 还是要，如果对我们学校这个专业比较感兴趣的话，还是要报在第一志愿比较好一些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我们第一志愿能录满，这种情况是可能若干年来第一次碰到，就是这个2017年这种情况，以往的情况还是基本上都是第一志愿就录满了，所以从这个顺序志愿这个保障度来说，可能要把它放在学校我们放在前面好一些。 所以说所有你感兴趣的学校，你特别执着想要去的这个学校，建议大家在报考的时候，因为是顺序志愿的原因，所以还是要报在第一志愿啊，这样能够确保你比较稳妥的进入到这所学校哈。 对对。 这是我们在这个建议上，报考上给大家的一个建议。还有就是今年在北京啊会招收多少个孩子？ 我们一般的话，这个在北京呢招的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去年的话，在北京投放了66个这个艺术的这个指标，应该今年的话，看看教委的这个招生计划，如果跟去年稳定的话，我们估计还有这个大致这个比例的学生在北京招的艺术类的学生，应该60多名吧，一般能达到。 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很多的学校都是分散在这个区县哈，就是而且呢校区也会更大。我们在去年进校园的时候走进的就是北京工商大学的良乡校区哈。那么对于新一届的本科生啊，会不会我们还是要到那里去就读和生活？ 对，我们工商大学呢，这个良乡校区呢是2004年就入驻了。现在呢，办学条件呢越来越好，而且呢，现在这个周边的一些兄弟院校的大学呢都起来了，包括北京理工大学呀，现在是还有这个中医药大学也整体搬过去了，然后首都师范大学，这个社科院的这个研究生院等等，就是一些院校都在大学城，就良乡大学城起来了，而且现在呢也修了轻轨的铁路，交通方面还是非常就是便捷了，是吧？是周边的这个学习啊生活环境越来越成熟，是吧？我觉得在这个在北京来说，坐1个小时的地铁或者40分钟的地铁，这个很正常，就说应该也不算的很偏了。现在良乡也是欣欣向荣的一个高科技发展的一个园区，现在发展的非常非常快。 现在轻轨是几号线啊？ 这个就是良乡的线，就是应该是那个先是有9号线，然后接着良乡那个。 两厢线、啊、对， 就是这条线现在已经是 已经运行了两三年了，对、哦、应该是现在是那个交通非常非常便捷的、嗯、哎， 所以有时候有外地的朋友来说没关系，北京虽然大哈，但是只要地铁能够着的地方我觉得都还可以啊。 对对， 嗯， 学校也有学校的班车，有时候那个同学也可以搭学校的这个每天开的班车也可以到城里面来，而且我们学校周边呢也有公交，也挺方便的、啊、 嗯， 对，交通应该说现在非常便捷了、啊、 嗯，有的时候大家还有印象说搬到这个远的地方啊有利于学习，因为四处呢都很荒凉啊，就只有剩学习了。那么刚才您说了，那已经是成为一个圈了、 对，周边的这个 基础的设施 都很成熟了，而且现在是人气越来越旺，周边的那个大学起来了、 嗯、 而且商业配套设施啊、 嗯、 包括这些服务的都起来了、 嗯、 所以说呢应该说应该跟城里面也没什么大的区别，我感觉到发展很快。 好，这是这个北京工商大学哈、啊、刚才施主任给大家介绍相关情况，那么一会儿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继续了解一下大家关心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来做客节目的还有其他两所高校啊，北方工业大学和北京农学院。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把您所关心的关于学校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一并的给大家呢来进行交流和解答。另外呢我们的节目呢将在2月14号啊这个艺考这一部分呢结束，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排期来收看啊我们后续的节目的一些安排。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通过北京广播网、凤凰网、今日头条和易直播等网络平台进行视频直播，所以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能够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通过更多的这个渠道了解到相关的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的来提问，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的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分。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好，听众朋友，下面呢我们来发布有关空气重污染的预警信息。13号到15号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机动车啊，橙色预警之中呢国一国二标准的机动车进行，那么也请大家留意。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V，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

那刚刚呢，北京工商大学的施峰主任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哈、工商大学啊、今年的艺考的招录政策。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问题哈、刚才在这个短片当中啊，大家可能听到了，关于这个国际交流的项目非常多，同时也是让大家听到了为什么，那就是说英语的单科成绩要求的会比较高哈，因为国际交流项目比较多，也为了大家日后呢在国外的学习。那么我们的朋友呢，问题是李平，他想问一下，这些国际交流的项目我们同学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还是说都有机会出去学习，有没有门槛？ 看对方学校，有时候来也是筛选， 他 有时候有对，有时候有那个英语的要求啊，看看你在学校的学习的成绩的要求，哎，他这个机会呢，但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你到时候参与竞争就可以了， 参与竞争就可以了， 对对对， 那么这个机会是从大几开始呢？ 我们这个一般的话就是在大二的以后就有机会，大三的还有一些同学呢也考了国外的一些艺术类的学校，是吧？包括现在我们学校呢有深造的也比较多，你把这些基础打好了，特别是外语弄好了以后，对你这个上研究生和出国学习，包括国际交流的话，都有很大的好处。 他通过这样的交流项目，有可能会比如说继续就到那个学校去深造了，这个都是有这样的机会。 对，有这样的机会，还可以去这个交流交换生的项目也有的，是吧？还有是考这学校的研究生，出国留学了，是吧？ 短期的一些交流项目大概都有多长时间呢？ 短期的话，我们学校有暑期啊，有时候两个星期的，也有去英国啊、剑桥大学、这个我们学生，去短期暑期项目的，有的呢是也有这个一年的那种交换生的一些项目，是吧？其他呢就是说，这个目前的话，可能艺术类的合作的学校呢，可能还没有其普通的多一些，但是慢慢的，我们的合作伙伴也在逐渐的增加吧，就是 整体上来讲，工商大学和22个国家和地区的46所高校建立了这个这种合作伙伴的关系哈， 对对， 这其中包括了艺术类考生、艺术学生， 对对，有的大学的综合性大学，它有包括有艺术的专业，是吧？特别是我们去年的话，跟这个欧洲的、中欧的一些国家的这个有些项目的话，很多免学费的这个项目也是很不错的，就是将来呢，大家把外语学好了，还有这个机会还是比较多一些。建议大家那个把这个文化课、专业课还有外语都要抓好。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非常重视有关国际合作和交流，这也是考生和家长特别关注的一方面哈。在报考学校填报志愿的时候，如果这个学校它的国际交流项目做得特别好的话，可能更受考生和家长的这个欢迎。还有一点就是关于我们的本科生的深造啊、艺术类考生，那么如果他想比如继续读研或者说是更进一步哈、读博士啊，那么在我们学校的这个人才培养体系之内，是不是都可以完成？ 我们现在呢就是艺术类啊，只有本科教育，如果要深造的话，就是我们一些同学呢，这个通过自己的这个研究生的考试，或者是申请国外的学校，去读硕士啊。这个我们去年的话，有些同学还考到清华的、美院的，很不错的，还有去国外，美国、英国都有些这个艺术的院校去继续深造的， 所以大家只要有这个志向哈，努力学习就是可以完成的。好，那么再看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说到了大小年的问题啊，也希望今年的考生呢能够这个抓住机会哈、刚才您说了一个，就到我们高考啊，这个出分之后啊，为了解决考生和家长的一些这个焦虑哈、我这个分到底成不成？您说我们会有一些电话的一些沟通哈，所以有一位朋友想，杰力他想问一下，就是说到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给招办打电话报告一下我的分数？ 可以， 给我一个这个指导意见。 对，可以的，我们这个电话，这个都有人接听，是吧？还我们也欢迎呢，同学啊，这个到我们招生办公室的这个地点直接跟我们交流都可以的。我们这个北京工商大学呢，那个招生办呢是在阜成路校区，在本部。这样的话大家来这也比较方便，周围很多的交通啊、地铁都很方便。工商大学这个阜成路校区我们招生办公室，可以面对面的咨询，是吧？也可以电话咨询，是吧？我们这个今年呢会做一些最精细的一些工作，是吧？把咨询的同学大致在某一个分数段我们做一个记录，到时候呢这个大致的一个统计吧，给大家做参考，是吧？ 对，您那儿是比较这个细致，有整个全面的一个了解。 那么对于考生来讲，可以把它放在某一个区间里边， 对，就 可以知道了哈。就 是、我大致这个咨询我的学校的学生，大致在某一个分数段、 嗯、 是吧？多有大致有多少是吧？大致一个判断，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的参考。 可以面对面的时间啊，有没有什么要求？比如说我随时去都可以吗？ 随时可以去都有，因为我们在、嗯、大家出分以后，我们基本上这个招生办公室都会有老师在，都可以解答这个同学的问题。 嗯。嗯好，那关于北京工商大学啊，今年的这个艺考招录政策，我们先给大家呢介绍到这儿。那么相应的一些问题啊，刚才我没有说到的，大家想提问的，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继续啊提问。我们稍后呢也会有时间给大家来集中的回答问题。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三所高校。北京工商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和北京农学院。所以呢大家稍后将听到的是这两所学校的一些有关今年的艺考的招录政策，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稍后为大家介绍北方工业大学。 北方工业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理工文经管法艺相结合的多科性大学。学校地处北京市石景山区，位于西五环与辅十路的交汇处，交通便利，环境宜人。学校现有11个学院、47个本科专业、19个硕士一级学科、15个专业学位硕士点、1个博士学位点。目前在校本科生10000余人，研究生1700余人，成人高等教育3100人。学校隶属北京市，艺术类专业面向全国招生，属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艺术类专业师资力量雄厚，有一批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实践经验和敬业精神的优秀中青年教师。教师中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占92%，副教授职称以上教师占31%，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和教育背景。学校具有一流的教学设备和实验条件，现有陶艺实验室、木艺实验室、苹果机房、影视实验中心、装修材料与构造实验室、丝网印刷实验室、人机实验室、快速成型实验室、手工模型实验室等。优良的师资与先进的实验设施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学校高度重视对外交流与合作，每年均向欧美日等境外大学派送交流生。学校艺术类专业办学宗旨是培养富有创造力和创业精神、适应时代发展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学生具有扎实的实践基础和良好的理论素养，对社会需求具有较强的适应力。近年来，毕业生保持了较高的就业率。 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北方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王洪波。王处您好。 主持人好。嗯。 欢迎王处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啊，北方工业大学今年的艺考的招录政策，相对来讲今年还是有一个比较主要的变化哈。嗯， 对，我们今年呢就是在这个专业设置还有计划上面呢、嗯、跟往年比呢是有一点变化。 嗯， 因为我们今年是我们的环境艺术专业是新增加了一个方向，就是空间设计方向。 嗯， 这个是一个变化。然后还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的招生计划。招生计划呢今年我们应该会增加啊，今年我们预计的招生计划总数呢应该是166人。 嗯， 去年呢是136人，等于说是增加了30个人。然后去年我们在北京招生的计划呢是96个人。但是今年这个最终计划呢还要等4月份教育部备案之后才能公布，但是预计在京计划肯定会超过100人。 嗯，超过100人。也就是说我们增加了30人是指的这个全国的招生计划增加了300人。30人。 对。 刚才您说了我们增加了一个这个设计方向哈。那我们原来是有一个这个设计学类是吧？ 对， 设计学类，然后包括这个还有一个这个环境设计，环境设计是包含在这个整个的设计学类里面是吧？ 对， 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这是等于是一个设计学的下设的两个专业。 对， 那么这一次新增的是这个环境设计 专业的空间设计方向哈，为什么没有把这个空间设计的这个方向归在这个大类里边呢？ 对，我们今年预计就是设置了这个招生专业呢，就是可能最终考生会看到呢，一个是这个设计学类的大类，还有一个呢就是环境设计，然后空间设计方向，实际上我们这个设计学大类呢，里面是包括视觉传达设计，还有以前的就是传统的环境设计这两个专业，我们没有把这个空间设计也放到这个大类里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专业它大一的课程呢，可能跟之前这两个专业的大一的课程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大类的同学呢，入学之后第一年呢是要在一起来学习，一年之后再具体细分专业，所以呢，我们今年预计的专业设置是这样，就是当然要等四月份这个教育部备案之后，然后考生呢才能看到这个最终的结果，就是专业是怎么设置，招生计划是怎么设置，这样。 那么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可能会有所不同，比如说我要填设计学类下面的这个环境设计，那就是按这个大类来招生，来填报。 对。 那如果我要是想要报空间设计方向，那就是我这是一个专业，你按照这个专业来报。 对，其实这个也简单，因为学生他要报专业的时候，无非就是这两个专业嘛。两个专业的话，比如报北方工业大学，可能第一专业报一个专业或者报一个大类，然后第二专业再报另外一个。真正我们入学之后呢，然后第一年结束的时候，实际上学生还可以转专业，所以呢，就是这方面也不用特别的纠结，因为我们学校这几年看的转专业政策是很宽松的。 就无论是你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这几个艺术类的专业搞没搞明白哈、怎么报、你只要先报上就行了哈、进去之后啊，我们可以呢互转，因为这几个专业之间它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课程啊等等， 很相近， 相近， 对。 度特别大哈，好，那么据了解呢，像我们学校的这个设计学专业开办了近20年了， 是的， 也是我们学校一个非常老牌的这个专业了。那么它的这个光说年头吧，我觉得就会让我们感觉会有很强的综合实力哈，有哪些优势呢？ 一方面像您刚刚讲到，就是说我们这个专业开办了有近20年的历史，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北方工业大学，就是我们除了设计学类的这个视觉传达设计，还有环境设计专业，实际上我们设计学科方面呢，有很多这个就是设计类相关的专业，比如像我们这个建筑学啊、城乡规划、风景园林，还有像这个工业设计，还有像这个数字媒体技术啊、还有我们广告学专业啊、还有像这个我们的这个汉语言文学专业，这个汉语言文学。专业呢，实际上也是这个文化创意产业方向的，就是这些专业呢，这些这个就是跟设计类相关的专业呢，就是对于学生的这种成长啊，就是综合素质的提高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就当然你这个成才方面嘛，你后面以后这个就业的竞争方面都很有帮助，啊，这个是一方面。然后还一个方面呢，就是对于学生的深造来说，因为我们学校是有这个设计学的一级学科硕士点，也可以免试这个保研都可以，就是你当然未来读研呢，你可以读本校也可以读外校啊、这个也没问题啊、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新的数据，就是这个教育部学位与研究发展中心，就是去年年底，就是17年年底的，就是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然后我们这个设计学学科呢，是我数了数，应该排到全国57名。全国57名呢，实际上如果大家算一算的话，就是有31所独立设置艺术类的院校，然后还有可能有差不多15所，就是以这个艺术类招生为特色的院校，然后再加上一些师范的院校，其实这个57名呢，应该也是 很靠前的， 对， 就作为这个综合类的大学来讲， 比较靠前，就是。基于以上几点吧，这样， 这是设计学专业啊，它作为一个有这个20年历史的这么一个专业啊，自然是在师资啊等等啊方面都会有非常强的优势。关键是就是在学生刚才您说的深造方面，可能也会提供很大的可能性。 对，因为从学生深造，当然它一般指的是学生的考研啊，包括这个国内的读研，还有这个国外的读研。 我们学校这两年这个读研方面是非常重视的，因为去年我了解的数据呢，可能我们学校整体的读研率呢是达到了31%，应该是比较高呢。然后针对这个艺术类的同学呢，就是你当然国内的读研是肯定没问题，读本校读外校也可以，然后你当然读国外的肯定也可以了，因为我们就说到这个国际交流了，就是我们跟这个国外的院校还有本硕连读的项目，我们和这个美国的劳伦斯理工大学就直接本硕连读的项目，就是你读的这个项目，你当然就是这个4+2直接把硕士也都读。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新推出的这个环境设计专业空间设计方向哈，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方向。那么这个方向它主要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未来我们毕业之后可能会向哪个方面来发展？ 我们学校今年设的这个空间设计方向呢，因为它应该是这个就是我们设计类和建筑类就是这个等于是一个交叉的专业，交叉的专业呢，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然后就是它跟这个传统的这个环境设计相比呢，就是它不单要学习一些这种比如像这种室内设计啊这些，它还会侧重于学习像这个民用建筑设计啊，还有像这个什么遗产保护设计啊，还有包括什么展示设计啊，影视场景设计等等，就是学生未来就业呢，就是不单可以在这个就是室内设计方向，也可以在这个城市建筑设计方向来就业，这个是一点。然后还一点呢，就是学生未来深造的话，就是他当然这个可以在设计学学科来进行深造，同时呢也可以在这个建筑学、风景园林等学科来进行深造。这是一点啊。然后还一点呢，就是从我们这个国际交流的情况来看呢，就是空间设计它国际交流的项目呢更加丰富，其中我们这个合作的院校呢，就是还包括这个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还有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就是这些就是在全球QS 排名排到100多名的院校啊，这应该是今年新开设这个专业方向的几个特点。 那么刚才您所说的，如果是本硕连读的方向是不是适用于这个专业方向？也是适用的。 适用。 那么这个本硕连读是我们学生入校之后再去选择。 对。 在大四还是一开始就要有这个考虑？ 它是这样，就是我们有很丰富的这种国际交流的项目，当然包括交换生啊，包括这个双学位培养我们也有，还包括本硕连读。因为我们整个艺术设计就刚刚说的这个方向，包括前面这个设计学大类的这些专业，它实际上是都可以有这个本硕连读，参加这个本硕连读项目，就是和美国劳伦斯理工大学合作的。当然这个要是这个除了这个本硕连读呢，还有双学位联合培养，然后他们也可以参加，因为我们也有两所国外的大学，就是等于是两个本科的学位，一个是这个伦敦的艺术学院，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意大利的欧洲设计学院，就是你参加这种2+2啊，或者这种3+1的这种双学位培养，可以拿到两个学位。 好，这是空间设计哈，今年新增设的一个环境设计专业的一个方向，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考虑哈，在报考的时候对这个专业方向是否是有兴趣哈。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其实今天参加我们直播的三所高校呢，都是不用参加校考的哈，只要需要参加这个美术类统考就可以了。您的这个美术类统考的这个成绩的要求有没有？ 我们的就是这个录取的原则呢，就像您说的这个成绩要求呢，就是专业成绩呢要不低于合格线20分啊，就是如果今年北京的这个合格线是180的话，那我们就是不低于200分。然后当然文化课呢要不低于这个每个省划的这个艺术类本科线。然后这两个成绩呢，我们是一个这个加权合成，就是专业成绩乘以0.6加上文化成绩乘以0.4，最后算出一个合成分。然后大家来排队录取。 专业课占60%，然后文化课呢占40%，相加啊，这样的一个要求，每个学校都是不一样的哈。这个大家可以看简章就可以知道了哈，我这个分儿怎么样折算。那么对身体方面，我是没有特别的要求，比如说在视力、眼睛方面啊， 我们自己没有特殊的要求，就是按照这个 教育部的这个统一的体检标准，它应该是这个色盲是限报这个艺术类专业。 嗯，所以所有的这个设计类的专业可能我们几所学校都涉及到，那么在身体条件方面、可能这方面哈、单独的就有一些要求，大家就是在报考的时候注意一下就行了。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北方工业大学，我们刚刚哈做了一些相应的介绍，那么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提问。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丽啊，他想问一下北方工业大学，刚才王处长呢介绍了一些相关的内容，那么他非常感兴趣的是对外交流的这一块哈、刚才我们说了可以和这个很多的学校进行一个相应的交流，那么也同样的问题，这个交流方式哈、我们的这个同学啊是采取什么样的，是比如说交换生，还是说一种短期的合作项目？另外呢，回来之后我们的这个这次的经历算不算学分？ 学分肯定要算的、就是我们像刚刚介绍的，就是我们有几种的合作方式，就是包括交换生啊、包括双学位培养，包括本硕连读，而且我们在这个就像意大利还有英国、德国、美国、日本，我们都建有海外学习基地。就很多学生呢，他比如他即便不是就是不是走交换生这种项目，有的时候他可能会到这些学习基地去做一个项目，或者就是跟老师做一个实习，是这样，这些肯定回头会算学分的。 好，那么出去之前我们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吗？ 这个当然就是从这个学校本身来说的话，肯定是就是对学生来说有一个 挑选一下， 对，有一个筛选。当然你要是双学位培养或者本硕连读这种呢，肯定是有这个雅思或者托福的要求，但是其他的这些合作项目呢，只是校内的筛选。 好，我们来再看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也是跟我们的艺考有关。丁丽华啊，这位听众朋友想要回看一下1月4号的艺考面对面哈、不知道怎么来看。我帮您查了一下，1月4号呢，这期呢是中国戏曲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哈、那大家您可以查一下我们在1月5号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发布的关于这两所学校的这个链接啊，您看一下后面呢也有阅读原文，点击进去之后呢可以看到视频的这个直播，同时页面上有文字的相关的介绍啊，就是这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啊，就可以看到了啊。那么其他的朋友如果有类似的问题也是一样，您可以翻找一下我们的这个排期，然后按照排期去找这个相应的我们的微信文章啊，往往我们都是在今天直播，那么第二天我们的微信呢就会推送出来了。好，那么如果回听的话也是可以的，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上这个右下角您点开啊，会有这个回听往期节目，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直播完了之后，在明天您就可以收听到这期节目的回放了啊，非常方便，就是这样。好，那么稍后呢一段广告，我们呢进入之后给大家呢来继续介绍来到今天节目当中的北方工业大学和北京农学院，欢迎大家继续提问，我们继续交流。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式。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

包括这个艺术类的合格线，包括这个文化课的合格线，文化课的这个一本线、二本线，就这些分数的变化，所以这个呢也很难说它是大年小年。 嗯， 就是我个人的建议呢，跟刚刚这个施主任这个讲的一样，就是考生呢就是等最终两个成绩都出来，这个当然现在专业成绩已经出来了，就是高考完了之后他文化课成绩出来，就是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要。就得辛苦点，要打电话到招办或者亲自到招办去，因为虽然说就是那个时候招办给的建议呢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但是那个时候肯定是这个相对来说最准确的。 会比考生个人哈他那个思路应该更开阔哈，就是那的信息收集的更多。 对对。 好，那么大家呢，这是一个相关的分数，这个分数怎么算出来呢？北方工业大学是按专业课总成绩的60%，再加上呢我们的这个高考文化课的总成绩的40%啊累加起来的。这个文化课是含政策加分的吗？ 含。 好的，这是北方工业大学呢，我们是如何来计算啊我们的这个考试成绩的？大家也可以平常就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标准来算一算。当然了，您现在专业课总成绩的60%，你肯定已经有了。那么就看你这个高考到底考多少分，然后乘以40%，再一相加，这个也就出来了。好，那么关于北方工业大学呢，我们就给大家呢介绍到这儿。有问题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啊，我们可以继续给大家做解答。接下来来了解的是。北京农学院。 北京农学院是一所特色鲜明、多科融合的北京市属都市型高等农业院校，始建于1956年，几经变迁数亿校名，1965年正式升格为大学，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定为北京农学院，国家首批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高校。学校现占地面积约1000亩，包括校本部、东校区、北校区、大学科技园市场。另外，学校建有1000亩大学科技园农场、1万亩大学科技园林场，是北京市花园市单位。学校现有12个二级学院和3个教学部，有33个本科专业，有研究生、本科生、高职生、留学生等各类在校生8000多人，已经形成了以本科教育为主，加快发展研究生教育和留学生教育，兼有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多类型、多层次的都市型高等农业教育体系。其中环境设计专业于2003年开始招生，属于北京农学院园林学院下设的唯一艺术类本科专业。 好，那刚才听到这儿大家已经了解了，说到北京农学院啊，艺术类专业是唯一一个哈、啊、只有一个艺术类专业，那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环境设计啊。那请这个北京农学院招生科科长吴卫元吴科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环境设计的专业特色，属于我们学校的。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校呢，刚刚那个已经介绍了，环境设计专业呢是2003年开始招生，然后呢也是，是我们园林学院，是我们学校园林学院下设的唯一艺术类本科专业。那我们学校是侧重于以农林为背景、以自然生态为基础的城市环境设计艺术专业，因为是园林学院下面嘛，除了环境设计专业以外呢，还有林学、园林，然后还有风景园林的一些传统的老牌专业。那么依托这些专业的师资，包括重点实验室、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以及我们园林学院呢，还有一个北京市省部级以上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叫北京市乡村景观规划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所以我们学校这个环境设计专业培养的呢，是要具备一定的能力，是包括一个是具备城市和乡镇规划设计，然后呢是建筑学设计、建筑装饰这一块，然后是公共艺术和环境保护的方面、 那就是说在农学院下设的这个环境设计专业应该有着农学院的浓郁的特色。 对， 跟这个园林啊， 依托农林这个大背景， 风景啊、那就是整个就是自然的这个啊，会比较更相关一点，是吧？这是带有着这个农学院的艺术类的特色。那目前来讲呢，招生计划我们只在3个省份招生，是吧？ 我们艺术类专业呢，这几年招生政策都是比较稳定。我们现在是，2018年呢是在北京、山西、河北，总共呢是招生60，但是呢我们是以北京为主，倾斜北京。北京呢有50个招生。 招生计划。 嗯， 文科其中文科呢是40个，理科呢10个，分为 10个、嗯，一共是60个计划，那么50个是在北京的。那对于北京学生来讲，是有足够的优势的哈，资源会倾更多的这个倾斜，而且是文理兼招的。 对， 嗯，这是今年的一个招录计划，以及呢专业啊，唯一一个环境设计带有着农学院的相应的特色。那我们来看一下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啊，我们能够报考北京农学院的这个艺术类专业。首先我们也是没有统考的没有这个校考的要求，需要的是美术统考的成绩，这个成绩也有一点门槛要往上提高吗？ 对，我们近几年这个门槛呢都是还是比较稳定的。我们要求这个考生是参加圣任地省市的这个美术统考，然后呢需要高于当省本科合格线10分以上。也就是如果是北京现在划的分数线是180的话，那我们要求我们是要达到190分以上才能报考。 嗯，这是关于美术统考成绩的要求。 嗯， 那文化课的要求是多少？就是说它这个计算方式如何来？ 文化课呢是要求达到艺术类本科的最低供职线，就是当省的艺术类本科最低供职线。 嗯， 然后我们的测算方法呢是按照综合分来算。综合分呢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这个专业分，一部分是文化课。我们也是承认这个政策性加分的。 就是 按照总分从高到低排名。 嗯，加在一块儿就可以了哈。 对， 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的。 嗯， 那么具体的计算方式，比如说，在这个分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考虑的是专业课的成绩呢，还是文化课的成绩呢？ 如果这个考生总分相同呢，我们是优先按照专业分，专业课的分数， 嗯， 如果高的话，那么从高到低录取。 嗯嗯。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同学也有这样的问题哈，就是说像这个专业我们要求是参加这个美术统考的， 嗯， 说如果要是没有美术统考，但是有一定的素描和色彩的基础，是不是可以报？因为看到专业介绍的时候他会说我们要求学生有一定的这样的能力，那是不是说有了这个能力就可以不参加了这个统考也行？ 要报考我们艺术类专业必须要参加统考 啊，没有再机会说你再考我一下。 如果没有参加的同学，如果对这个有一定的素描色彩基础，可以考虑我们学校其他的相关的专业，比如园林啊、风景园林啊，那些专业 可以考到那些不需要这个美术统考成绩的专业当中。那如果说我就喜欢环境设计，我先考了风景园林了，我先上那个不需要统考嘛，然后我先进去了，进去之后呢我想再转到这个环境设计，这样行不行？ 这可以 啊，这样可以啊。 因为我们学，我想想啊，这个应该是从招生政策上不允许，因为授予的是这个学位是不同的。风景园林是授予工学学士学位，而艺术学呢是这个环境设计呢是授予艺术学。 王主任您有补充吗？ 就是可能每个学校的政策不一样，因为反正教育部规定的是艺术类的肯定不能往外转 、 但是往内转呢就是教育部没有限制，当然各学校政策不一样。 嗯， 那我们学校是可以，就是你如果这个对这个艺术类感兴趣，然后你又没有参加统考，你可以考普通专业然后再转入艺术类专业，这个是没问题的。 就是 当 普通转艺术，您学校呢这个是 不限制的。 不限制的。 对对对。 但是教育部有规定，就是艺术类的是不可以往这个普通类考的，因为你考试的分数啊等等的这个算法都是不一样的哈。目前农学院普通类转艺术类，这个还是目前来讲 也是 不允许的。 对。 哦，好。那么这个就看每个学校的这个具体的要求了哈。好，那么如果想这样的话，有这种想法的啊，可以报这个北方工业大学，没问题啊。报北京农学院可能会有一点限制啊。施主任，您那儿呢？ 我们是也是这个艺术类的，它就是 不能出去。 对，这个我们，但是呢，我们就是这个可以开设一些辅修的课程，比方艺术类，你想学一些其他的，我们可以办辅修专业，你可以学习学习你感兴趣，这样我们培养一些交叉的这人才， 对人才可以 的 哈。 对 对对，其实也提倡大家多学几门哈，其实将来出去就业是有好处的。 是的， 我都会一点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我们说的很多的这个，刚才两所学校啊都说了国际交流的这个项目。那么作为农学院哈，目前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中外合作这方面也有哪些项目大家可以参与？ 我们学校呢也是与这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有很多这个中外合作培训，中外合作培养的项目。那么有的呢是属于中外合作培 专业，那是，然后有的呢属于短期交流，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属于联合培养项目。对于我们艺术类专业的考生来说呢，我们有联合培养项目，我们是与英国的诺森比亚大学，那么有一个3+1的双学位的这种合作培养，联合培养项目， 嗯， 就是三年呢是在北京农学院学习，然后成绩呢可能达到要求，不低于平均分不低于75，然后呢雅思合格就可以申请到英国诺森比亚大学去攻读最后一年这个课程的学习。那么他们对接的专业呢是室内设计， 嗯 啊，如果成绩合格，最后一年成绩合格，那么可以拿到双北京农学院的毕业证和学位证，以及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的学位证。 嗯， 然后呢，如果是还继续想要攻读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的硕士呢，那么经过一年的学习也可以拿到硕士学位。 嗯，经过一年 的学习 就可以拿到， 而且在学费上面还会有优惠。 哦，这个优惠是 有一定的优惠力度。如果你是 对方院校给的 对 优惠力度， 嗯， 那如果这样算下来，上这个时间成本很划算啊。 如果对于英语成绩比较好的艺术类考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也短了，然后从学费上面可能也节省了一些费用。 一共要花费5年的时间就可以拿到硕士的这个毕业证，而且是这个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的这个学位证。 对， 嗯，还是比较时间上比较划算哈。 嗯， 那他关于这个出去的时候这个雅思的成绩合格我们要达到多少分呢？ 雅思呢现在是按照每一年的这个政策，就是对方学校的要求可能也不同。 不同啊。 嗯，基本上是6.0或者6.5。 嗯。 如果您是只达到5.5的话呢，它有相关的这种就是语言培训。 嗯。嗯。那么有没有名额的限制？比如说我这个中外合作项目，我要求 比如说10人。 嗯。就是说你只要这个我们的艺 术 专业学生。 对。 你都有这个 可以条件申报，嗯， 都行， 只要是符合这个条件，你就可以申报，嗯， 不会，我们都合格了，然后整个这个班 那更好， 嗯， 那大家都能拿 到。到第四年的时候，农学院的这个环境设计专业就不用办了，直接就去英国，大家全上那儿学习去了，就是说没有这个就是这个人数的限制， 没有人数的限制，嗯， 目前来讲有全国端全班都端走的这个情况吗？嗯， 一般都不会，因为有的同学他愿意在国内，嗯，他不愿意可能，嗯，他可能是想在国内就是就业。 嗯嗯，那么上了这个比如说双学位回来之后也是还是可以回来就业的呀。 对对，哦，嗯，有的可能想在国读国内的研究生。 嗯，就是志向不同哈。对接的是这个室内设计， 嗯， 那这个环境设计和这个室内设计， 嗯， 他们这个衔接上有没有问题，还是说我们可以学到更多的有关视角更开阔？ 嗯，我们是这样，我们环境设计专业呢也会在这个前3年也开设室内设计的相关课程，但是他们那个专业可能就是更开阔， 嗯， 就像您说的可能更广， 嗯，更深入一点哈。 是， 嗯，所以说呢，如果说想要报考农学院的环境设计专业的同学哈，有一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哈在等着你们，只要是达到相应的英语的这个雅思的标准， 嗯， 然后还有一个分数的要求是吧， 嗯，成绩要求， 成绩要求， 成绩要求 就可以呢出去，同时呢还可以这个如果想继续深造的话再加一年啊，可以毕业获得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哈， 嗯， 啊，这是报考这个环境设计的这个专业我们同学呢可以得到的后续的一个提升。来看一下，刚才您说了也有很多同学他可能会想留在国内来发展哈， 嗯， 那么目前我们这个环境设计专业的这个学生的毕业生基本上他的这个深造也好或者说就业也好大概都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呢？ 嗯，行，那我介绍一下我们学校这个2017年的环境设计专业的就业率。我们每一年2017年呢是在96.43%，我们连续5年应该是都在96%以上， 嗯 啊，签约率也是96.43%。这个2017年的学生就业的方向还是很广的，然后有去政府一些企事业单位的，那么因为我们是一通农林背景嘛，所以在如果是去政府企事业单位的呢，像北京市啊还有各区县的，像这种园林绿化局，比如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各区县可能园林绿化局的我们学校毕业生比较多。另外呢，就 是做公务员吗？ 对，公务员， 然后是企事业单位的，像那个公园系统的，像植物园啊、圆明园啊这一些。 嗯。 还有，如果是想当老师的， 嗯， 也可以去北京中小学啊，去当美术教师的， 嗯， 这是企事业单位的一个走向。 嗯。 然后也有去，比如说从事这个艺术这个行业的，那么有一些知名的设计公司，比如说像那个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还有北大土人景观，还有中外园林，这是行业内相对来说比较知名的一些公司，也有我们学校的毕业生。 嗯，我特别羡慕在哪儿工作的呢？像什么公园里头的啦，什么故宫里头了，圆明园什么的， 免门票 了。哎，我觉得不是免门票倒无所谓，我觉得那儿天天就是空气 好 啊，是吧？负氧离子充裕，然后呢，每天都是接触大自然，树木又多，空气清新。 嗯， 我觉得在那儿工作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哈。 嗯， 那么在北京农学院学习是不是也是挺开心的一件事儿？刚才说了这个。 嗯， 我们的占地面积哈，学校占地面积1000亩是吧？ 对， 这个在北京市来讲，学校当中是不是算特大的了？ 除了清华北大，应该就是我们的占地面积最大了。 哦哦，对，所以这个，嗯，而且农学院相信里边的是不是农林特色应该特别的明显吧？ 嗯，这个树木花草很漂亮，哦，是我们这个北京市的花园市单位。 嗯。嗯， 去了我们学校，校园开放日去了我们学校的，都特愿意报考我们学校， 是吧？ 说特喜欢我们那个 环 境，嗯，环 境哈， 嗯。 对，现在的大学，这个我觉得环境都真的慢慢的特别的好，尤其是像农林学就是农学院这样的学校来讲，花园市单位那么有4年的，比如说我们的大学生活是在这样的花香鸟语当中的，来学习哈，应该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哈。所以说，单从这个学校环境来讲，可能就像您说的，校园开放日会吸引相当多的考生啊，所以校园开放日应该。别开一天哈，多开点儿，不断的吸引这个学生来， 天天都开放， 考 生家长都可以 去哈。对，大家可以去转一转。那我相信平常是不是这个学校附近这小区里遛弯的，是不是也去那儿的比较多一些？ 对， 嗯，好，这是北京农学院哈。那么大家呢，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个。留言啊，现在离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么利用这个时间呢，我们介绍了北京农学院啊、北京工商大学、北方工业大学这3所高校啊，我们分别给大家进行了介绍。节目当中啊，如果还有没有提问到的问题啊，可以随时提问。那么今天节目的这个内容，我们也会编辑啊，精编一下，在明天的微信当中体现，大家可以呢再收看啊我们的文字内容，同时也可以回看我们的视频的这个内容。那么下面我们来分别请几所学校的这个老师来给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吧。请施主任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工商大学。嗯， 我们北京工商大学呢，这个招生办公室的电话呢是6898-4711，另外还有一个电话呢是6898-3272。另外呢，我们就是在这个阜成路校区，这个教二楼的2层有一个招生办公室，欢迎呢这个学生和家长呢可以到我们的招生办公室面对面的咨询，是吧？ 嗯， 我们每年呢还会举办若干次的校园开放日， 嗯， 还有呢我们也会参加一些高考咨询活动， 那 到时候呢我们都会能够有接触，你可以有问题可以给我们咨询。另外呢也可以上我们这学校的招生网站和我们传媒艺术学院的那个网站，对于这个专业的情况呢进行仔细的了解。 嗯好，那么大家呢可以去现场去找招办老师面对面咨询，也可以拨打电话，同时网站上相应的内容大家都可以要仔细的去了解一下哈。好了，那么关于各个学校的一些比如说校园开放日啊一些这些咨询活动，我们节目当中也会随时呢给大家留意播出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北方工业大学，请王处长给我们来说一下。嗯， 我们这个招生咨询的电话呢是8880-2786，然后这个考生呢还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平台，还有这个新浪的官方微博，在上面这个了解信息，也可以提问。这个新浪的微博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呢都是北方工业大学招生办，一搜就可以搜到。 嗯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呢，如果今年的高考生不妨都加一下你关注的学校的微信号，